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运动健康的话题，就想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个关于我们少年儿童的一个运动健身的问题，着重来谈一谈这个动作发展的问题。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动作发展的问题。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和我们少年儿童比较应景的话题啊？因为这个动作发展呢，可以说是从我们从小到老， 对， 这一生我们都要 面对的， 对，我们都要去关注的自己的一个动作技能的变化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和大家呢去看一看啊，在我们尤其是最重要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时期，我们身体的这个动作技能发展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给孩子做一个怎么更好的刺激，或者说叫训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动作技能达到它应该有的一个标准，甚至可以说是让它得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影响到他整个这一生以及到我们的这个老年。所以我们说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要从小到老一直跟大家延续去说的。而我们儿童青少年时期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好根基的时期，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去交流这个话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啊，严老师。 对，其实呢，刚才孟莹讲这个呢，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每个人啊都要从小变到老，那么从这个动，为什么讲这个动作发展呢？其实这个动作发展呢，我们是在一生当中，在不同的阶段呢，都要面对的一个很具体的、很现实的问题。你比如说，人步入到老年，其实最幸福的事情呢，就是我能活动，不求人，啊。那么在小朋友时期呢，我们作为老人也好，作为父母也好，实际上能够看到自己的孩子呢，能够步履蹒跚的，能够跌跌撞撞的，最后能够蹦蹦跳跳的，最后还能够有一个运动特别的特长，在这个运动场展示，实际上呢，是发自内心的特别自豪，特别快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动作呢，它其实是对我们人来讲，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发展所必须的肢体的活动能力啊。但是呢，这个动作的发展呢，它又是一个人从生存到发展呢，需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 啊，你比如说小朋友从不会走到走，他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啊，那你再比如说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时候呢，他的一些 跳跃动作也好，跑步动作也好，甚至呢一些比较难的投掷动作也好，啊，一方面呢它是衡量一个小朋友动作发展的一个标志，另外一个呢也是在幼儿园当中呢很多的游戏， 对， 来帮助孩子动作发展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啊。但是到了老年以后呢，其实我们一方面强调这个健身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呢，很多老年人呢到了他的暮年的时候呢，常常他身体的功能呢是在减弱，甚至是在消失。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同样还是要做动作学习的啊。那么在这两头都需要动作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呢，成年人青年人呢好像又忽略掉了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讲呢，人的一生呢他一定是从小到大啊，从幼年到老年，就像刚才孟莹讲的，那么我们幼年时期就是少年儿童时期的动作学习所形成的动作技能，它对你的青年，对你的成年，对你的老年，它的影响呢是实实在在的， 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说它是打好基础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想讲这个话题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不仅是对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就是明天的祖国的未来。 那当然刚才严老师也提到了一个动作技能的问题，那我们就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这个动作技能的概念到底是什么，让大家去理解一下我日常生活当中做的哪些动作原来就是属于动作技能的范畴里了。 其实动作技能呢，你比如说从现在研究的角度呢，大概呢把它分成了三个方面的动作技能。一个呢就是身体的位移能力啊，这个位移能力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到另外一点，比如说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的走跑，甚至在这个走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人多的这个情景底下我怎么躲闪，那么以及呢遇到一些小的沟沟坎坎的时候我怎么跳跃啊。你看这个呢就是人的一种位移的能力，这就是动作技能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最基础的，也是我们常常呢会遇到的问题，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动作技能呢它涉及到的呢就是身体的控制能力。你比如说我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呢，我的平衡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跳跃或者说跑步，甚至呢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呢，我落地的稳定性， 对 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需要做一个旋转的动作，你像有的时候呢人转体比如说要坐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实际上它体现的动作技能呢是身体控制肢体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还有一些物体的控制能力 就不只是控制自己的身体，还要控制我们操作的一些工具或者说是一些器械。 对， 嗯， 你比如说拿一个球拍去打球， 对， 或者说呢我要跟小朋友一起玩拍皮球的游戏，那么再大一点呢可能要踢足球，可以要打篮球， 就是参与各种有器械的运动项目。 对， 嗯， 因为这里头呢它就涉及到呢一个是我肢体的活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呢肢体控制物体的能力。 对， 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有了脑眼手和身体协调在一起， 对， 实际上它就更复杂了。当然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可能还有一个动作技能，那就是专门的动作技能。比如说你有到了工厂，我是钳工，我有钳工的动作技能。你比如说梦要考司机，那你要有驾驶的技能。那你比如说就像那个我小时候听到，像那会儿特别向往能到北京，到北京要去百货大楼，到百货大楼要看张炳贵 对， 一把抓， 特别厉害啊。 对 对， 所以你看这个呢都是动作技能，而这个动作技能呢它可能是通过长期的 专门的训练呢来完成的。但是这种专门的动作技能呢，当然这个是和职业相关的，除了和职业相关的呢，还有呢和运动相关的。 对， 除了和运动相关的呢，可能还有和生活相关的。你比如说孟莹，你做家务的时候，比如说 我很会炒菜啊，那么炒菜 会颠勺是吗？ 对，颠勺，甚至切菜， 对对， 切菜那都是其实都是动作技能。 哎，是的， 是 的。 那这样的话，其实这里头呢，都牵扯到呢神经控制肌肉的一系列的过程。 对， 所以这个呢，它是伴随着人的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 对对， 所以你看这里头呢，它就一定呢是会有动作学习的问题，不管是任何一个阶段。那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退休的老人，他要去学弹钢琴，那么你比如说有的成年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比如说公务员啊，他看见朋友们打网球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对， 那我要去学着打网球。 对对， 那你像现在咱们北京呢，马上要有2022冬奥会，那么很多人就是特别的积极的参与到这个 冰雪运动 当中，比如说滑雪的问题，滑冰的问题。我不知道孟莹会不会滑雪，我是滑过雪，但是水平不高，但敢滑。 我也是滑过，然后就是在雪场上一直摔，一直摔的那种。 其实摔很快乐。 对、 所以这里头呢，它有专门的运动技能的学习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动作技能呢，它的内容。简单的说，它就是我们运动和活动当中运用身体的各种能力。 对，而且说白了啊，通过刚才严老师的这个形容，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时候会忽视了我们身体本身所拥有的这些运动技能，因为我们不把它当成一种运动技能。它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再平常不过的，就像我们说走路，谁会认为它是一个运动技能？ 对， 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跳跃呀，或者说是一些像您刚才提到的平衡啊、落地啊，这些就是大家没有特意把它当作是我们的运动技能，因为它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是一个自然而然，我觉得我该做的一种动作了。但是现在想一想啊，这些运动技能它并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都是一点一点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从我们出生之后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去学习每一个动作怎么做到最准确。 对 啊，在这中间有不断的失败，然后又不断的去重新尝试。 对， 所以其实啊，我们对于这些动作技能的一个认识和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尤其是对于自己的这个下一代， 对， 去培养他们的时候，我们更清楚在不同的年纪，他的这个动作技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我们该怎么有针对性的去给他们进行指导，或者说是进行一些训练。而还有一些朋友呢，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自己已经成人了，但是我们又想再去学一些运动项目，或者说是一些 特别的吧，比如说做饭 啊，对啊，就是再去想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的时候，其实可能也会需要到这些动作技能。 没有问题。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去谈一谈吧，啊，这个动作技能它的这个重要性具体的体现又是通过哪些方面呈现出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呢，首先我想特别提醒各位听众要注意到的，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动作技能，甚至讲到的运动技能，不单纯指的是体育运动的动作技能和运动技能，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肢体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的动作技能。所以你比如说这个动作技能，它会涉及到呢遇到危险的时候你的逃生的能力， 对 对吧，还有一些呢我们在家里头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你在家要整理家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用到攀爬的技能。 对 啊，还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用到一些呢比如说搬运重物的技能啊，还有一些呢家里头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修理一些工具的技能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动作技能也好，甚至我们提到的运动技能也好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它不仅仅指的是体育运动的动作技能和运动技能，它更重要指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肢体的 动作技能、啊、 对，因为有生活的这个基础我们才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运动也好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追求。 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咱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讲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体育运动的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讲到体育运动是有目的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身体的一种活动啊，因为呢体育运动呢它对我们身体来讲它是可以增强体质的，它是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功能的，也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动作的能力的。但是这个体育运动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和作用呢，那就是它可以针对我们身体当中的缺失的部分和特别需求的部分，它可以通过体育运动的这种方式有针对性的提高了我们身体的动作能力。 对， 但是呢我们又常常讲到体力活动要改变性生活，而这个改变性生活恰恰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结果，是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这种便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恰恰呢它又使得身体的活动变少了啊，所以这个动作技能呢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规律，就是用进废退。所以我们这个动作技能的形成啊，它第一个呢和我们生活方式有关系，第二个呢和我们的年龄的增加有关系。因为你年龄增加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动作能力的发展是不断的加强壮大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但是它又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又慢慢的衰落下来，最后呢可能甚至由于某些原因呢他的动作能力呢消失了，比如说偏瘫啊等等的这些。所以说呢这个动作技能的这个重要性啊，其实它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在儿童少年甚至幼儿时期呢，这个动作技能的形成它对青年成年到老年呢它的影响呢是非常深远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动作技能呢我们讲到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身体的活动能力，也就是我们通常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你的自理能力啊。 对， 那么假如说我们常常形容一个人的比较弱呢就是手无缚鸡之力。 对 啊，或者你干什么你都没法去完成这个任务啊，走走不动跑跑不动拿拿不起来，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怎么去生存，生存就有了问题了。所以呢这个动作技能呢它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基础的基础。当然呢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呢可能对这个动作技能的要求啊等等的这些呢可能也还是有一些不同年龄段的特点啊。那你比如说在小朋友时期，我想孟莹肯定有过这种特别快乐的经历，看自己的孩子从不会走到步履蹒跚的跌跌撞撞的走，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个记忆。 对 啊，那么你像到老年人呢，我就希望这个老年人呢能够自理，能够走得很稳健啊，而不是呢不能够非常方便的行动。所以呢你像这个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他在每个年龄阶段呢他身体活动他的动作技能也好动作学习也好呢也是有很明显的年龄的差异的。但是动作技能的重要性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孟莹注意过没有，你比如说 我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那么我爱人就专门买了一本育儿日记。 嗯 啊，然后那个上面呢很有意思的，他会告诉你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会翻身了 会爬了。 对， 那么真的是按着那个日记的时间呢我那个姑娘呢会翻身了。 对， 然后呢到他说那个可能会出牙了啊，那个时候我爱人就常常看那个小牙床上是不是出了那个牙。 嗯， 哎，差不多那个前后呢就出牙了啊。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每个年龄段呢其实人的生长发育呢它都有它一定的规律性啊，而这个规律性呢其实呢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功能的这个不断的变得更加的完整和强大，另外一方面呢身体的各个器官呀肢体啊它也是在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而这个时候呢它就涉及到了各种各样的 动作的学习的问题。完了，这些都是人们归纳出来的这些小朋友的一些动作的特点啊。那么然后呢，你看他在小学生那你像体育课当中呢，他的低段和中段的游戏就是主体，到了高段呢，可能他就是那个运动项目占的份额就比较重了。那么再到初中的时候呢，他的运动呢可能就更多的有了运动项目的概念，但是呢他还强调运动项目一方面是让学生学习技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学习呢提高身体的体质和身体的素质的问题。到了高中呢，他可能就是更丰富了，更多元化了，到了大学呢就是更自主化的学习了。总而言之，通过学校的这种学习呢，它是让学生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学会独立思考、独立生存的这种能力，而他步入社会以后呢，他就能够更好的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一个好的心智来为这个社会服务。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动作技能的重要性啊，其实呢这个呢大家一定是要关注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这个体育在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而这个体育呢，实际上呢从这个小宝宝一出生就开始他的存在了。 对 啊，但是呢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呢一方面可能是宣传的不够，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我们在人的心目当中呢可能认识的也不够。那么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幼儿园的游戏它是体育吗？其实现在认为呢它肯定是体育。原来呢人们就觉得那就是一个游戏，那就是玩耍啊。但是现在呢它要从体育的角度呢来看待这个幼儿的游戏，设计游戏。你比如说我遇到过的一个北大的一个老师，专门研究幼儿园的小朋友的体育，你看他在研究这个体育的时候呢，不仅设计这个游戏，游戏当中呢有小朋友独自的一些运动，他当中还设计了一些环节，比如说小朋友之间的合作， 对， 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要加入一些算术啊，还要加入一些难度。那这个时候呢你看他游戏当中呢，他就不单纯是一个对身体的影响，他还有了一个小朋友之间的合作的问题， 对， 还要手脑配合的问题，还要心去计算的问题， 大脑的这种 对刺激。 所以 你看这个游戏呢，它要通过体育的这个运动的方式来去设计它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运动和体育在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它对这个人的影响呢确实存在的。你比如说小朋友在游戏过程当中他要学会合作吧，他要学会遵守规则吧， 对， 他要学会守时吧，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他对这个动作技能的形成和这个动作技能在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重要性呢，很显然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在京津冀之声，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敬请关注。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1957年12月24日18时51分，一列运载着两枚国外引进导弹的神秘专列抵达丰台区长辛店火车站。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京西云港成为我国最早拥有导弹的地方。1961年9月1日，在云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我国第一个飞航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经过仿制改型的历练，三院自主设计研发了我国第一代岸舰导弹海鹰二号，一举结束了人民海军有舰无弹的历史，为我国绵延3.2万公里海岸线和6500多个岛屿铸就一道护卫之门。随即，航天三院开始了我国第一型多用途反舰导弹自行研发之路。由于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对这一项目无力顾及，它便成了黑户口，加上又是最早的小型导弹，因此研发人员把这款导弹亲切地称为小二黑。没有专业的研究场地和相应的物资供应，甚至没有试验发动机性能所必备的试车台，科研人员就在云港西北角一处偏僻荒寂的山沟里，用一种看似不可能的土办法来获取研究数据。 小二黑吧，因为是我们自己研制的第一个型号，当时是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然后这个发动机我们把它搞出来以后呢，要试验，实验呢又没有试车台，这些都没有，所以这些完全靠我们自己来创造。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试车台的话，我们采取了一个土办法，科技人员自己扛着那个铁锹，在我们院里的后山上找了一块没人的地方，挖一个洞，把发动机倒放在里头，为了安全起见埋掉一半，剩下来的呢装上那个测压传感器，然后点火试车，这样的话来实验。因为固体发动机你要不试验，你是不敢上去飞的，一个是安全问题，一个也为了保证成功。因为在地面实验吧，它所付出的代价还是要小得多。 当时科研资料和设施极端匮乏，全院只有一台手摇计算机，所有的数据基本都是研发人员手工计算，没有壳体就用报废的助推器外壳改，缺少模具和设备，大家就手工剪裁隔热材料，然后再一块块拼起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就是航天人所特有的精神禀赋。这段记录是小二黑第一次打靶试验的视频，虽然画面已经显得模糊斑驳，但仍然可以看到导弹发射后紧贴海面高速飞行，直至击中靶船的震撼景象。六发六中的好成绩，让后来正式命名为鹰击八号的小二黑名扬天下。 今年呢建党100周年，我是个老党员，今年已经入党65年了。我记得入党的时候就有一句，就说为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终身。对我来讲，这个理想还是一直在的。现在呢，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兴旺发达，实现了这个梦想，那我觉得还应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最早期的小型舰舰导弹，到今天的国之重器，舰与火织就的钢铁屏障，让共和国的海天防线固若金汤。在新中国导弹研发史上，依靠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自主创新和刻苦攻关，中国导弹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书写了新中国武器装备和国防建设的恢宏篇章。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关于动作发展的问题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刚才严老师也提到了啊，动作发展是贯穿我们一生的，而对于我们的儿童青少年阶段呢，我们这个时间节点的这种身体的发育啊，以及动作模式，是我们在逐渐的去学习在形成的一个阶段。 对， 那这个阶段的一个发展的特点，那严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对，我们讲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说，你能不能抓住一个发展的机遇？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来讲呢，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如果抓住机遇了，这个事情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事半功倍的。 对 啊，如果错过了这个机遇呢，可能你的发展呢也能够往前发展，但是可能的困难难度呢就会增加。那么作为人的一生来讲呢，在儿童的这个时期，从幼儿到儿童这个阶段吧，它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生长发育最快速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呢，我们把它叫做生长发育的敏感期。那么如果在这个敏感期，我们能够根据敏感期儿童少年发展的这个特点，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身体的活动，动作的学习，那么它就可以起到呢事半功倍的作用。那么它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来讲呢，它的效果呢就会增加。但是呢，好像我们很多的人呢不这么去做，其实你也会发现你的孩子呢也会同样的伴随着年龄的这个变化而变得高了，变得壮了，变得胖了等等的这些。但是呢，你比如说现在很多有关儿童青少年的体育和生长发育的研究呢，发现呢，经常参加运动的人，无论是他的体重，还是他的身高，还是他的器官的发育，都要优于不运动的和少运动的人。 对， 所以你看同样年龄的孩子喜欢运动的人呢，他会比他正常的同龄人呢会更高一些。 对 啊，更壮一些，而且呢他身体的协调能力呢更好一些， 就是我们说的看着好像是更会玩的那种孩子啊。 对， 比较调皮的孩子。 对， 但实际上他的运动能力是更强的。 对，因为我其实孟莹我还听你的节目，听你的节目当中呢，我听过好多次呢，就是你约请的那个孩子和他的父母 啊，打冰球的孩子， 打冰球的孩子、 啊、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孩子他们对一些运动的感受和运动对他所产生的影响而说出来的话，说老实话小大人， 对，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体育给他带来的这种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你看才能有那么多的父母花那么大的精力，甚至有很多的经济的投入，来让他的孩子参与到一个运动项目的活动过程当中。我现在非常后悔的就是，我没有让我的闺女呢去坚持一个运 动 项目的练习。 对 啊，因为实际上运动项目的练习呢，它除了增强体质以外呢，其实对孩子的心智，特别是在合作的 问题上，在面对荣誉和失败的这个背景底下，它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历练的一种方式和方法。那么从这个生长发育阶段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它也有一些特点，那你像身体呢是先向纵的方向发展的，就是细高条，这个小朋友长的时候 拔个儿嘛， 拔个儿了， 对 啊，然后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就开始横着长，就是我们可以三天不见，哟，这孩子长得又壮了，不仅高了而且壮了啊，像小大人了啊，那这是第二个，就是先是纵向的，后是横向的啊。然后呢，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呢，它也是有大小和层次的。 嗯， 比如说从孩子的发展来讲，首先发展的是大肌肉群，所以你看在幼儿园呢，它很多的研究也好，很多的运动的项目也好，同时呢，还有这个小朋友表现出来的运动的这种肢体的特点也好，其实是和他大肌肉群的发展在先，小肌肉群的发展在后，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嗯， 你比如说我们常常看一个小朋友运动的时候呢觉得笨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觉得他的这个运动多可爱啊啊，实际上呢这个不是说他不想做的很精准，是因为他的小肌肉群的发展还不够充分， 对 啊，那只是他的大肌肉群。但是呢你像这个研究这个儿童少年的体质的时候呢，粗大肌肉的这个发展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关注的重点，因为这也是一个人他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人的动作的学习也好，动作的发展也好呢，这是一个核心。 嗯 啊，那么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学校搞的这个功能性的训练，其实功能性的训练呢除了关注大肌肉群的发展以外呢，更多的关注的是小肌肉群的发展。因为我们在动作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学一个动作的时候更多的关注的是它的外在的，所以你看我学会一个动作没有，那么学会了做得漂亮不漂亮呢，这可能就是退而求其次的了，当然你需要做得漂亮，这是一个追求的目的啊。但是你要想做得漂亮，然后呢你要想做得到位，然后呢你这个动作呢又能够有好的运动的表现，那这个里头呢就不单纯是大肌肉群的动作学习的问题，还有很多小肌肉群的学习的问题。往往这个时候呢在练习者也好，在指导者也好呢，这就是见功力的地方。第二一个呢就是幼儿园的老师是在为小学老师做铺垫的，小学老师是为中学老师做铺垫的，中学老师是为大学老师做铺垫的。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如果教授的这个动作是不正确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学生的学习就会有错误的动作的形成。那么我们通常有一句话就叫做细节决定成败啊，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往往我们有的时候呢小肌肉群的考虑呢或者说对他的认识在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呢，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这部分的功能呢它就会变得相对的更加的薄弱啊。那么这个更加的薄弱如果再加上你大肌肉群如果学习的时候呢你的动作又不是非常的正确，那这个会带到他成年以后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的产生。 嗯 啊，所以呢这就是说你看这个我们了解他这个大的肌肉和小的肌肉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呢这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对他的练习和刺激呢就变得很重要了。然后呢就是说从层次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深层次的肌肉啊开始到表层的肌肉啊， 嗯， 所以呢你看从一个孩子的发展来讲的话呢，就像他抽条的时候呢你看他就好像骨瘦如柴似的啊，三两天不见得变得壮实了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发展的特点。从功能上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从肌肉呢就深的肌肉呢在先，屈的肌肉在后啊，所以这也是有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规律性的特点。那么再一个呢，你像小朋友呢在他的这个年龄阶段呢他对空间位置的 感觉身体的这种感觉呢是比较弱的， 对 啊，所以呢你会看见它的这种协调性呢是比较差的，因此呢在练习的时候和测试的时候呢，这里头就有了一些，比如说它对一个物体的抓取的能力啊，还有呢它在运动过程当中左右不同方向的跳跃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特有的在这个年龄段的一些看似呢弱势的部分，但是呢从弱势的另外一块呢，这就是在小朋友时期在游戏的编排的过程当中呢他在关注的内容啊。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从功能上来讲的话呢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你像很简单的像那个棒球的击打，我给你扔一个球，你能够拿你的棒球棒子把这个球击中啊。所以我们在家里头，你比如说小朋友打那个羽毛球啊，打乒乓球，打板羽球等等的这些，其实它都是一个手眼配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幼儿时期呢，他的眼球的肌肉的发展呢也是不够的，所以他的眼睛和这个物体的运动，然后再和手脑之间的配合呢，它是比较弱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在完成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完成的情况呢就是不是特别理想。而这个不是特别理想的，不是因为你教的不好，也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去学，努力想学好的不够，而是他确实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呢是存在这些不足的地方。 嗯，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老师呢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呢在教育自己孩子的过程当中，鼓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让他保持学习的兴趣，能够坚持完成一个运动的任务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幼儿和儿童时期啊，他的动作发展呢是有这个阶段特征的。 嗯，啊，当然啊，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幼儿儿童阶段啊，他们动作发展的一些特点。 嗯， 比如说他从纵向、横向以及层次、大小、功能上呢，都是有一个逐步进阶的变化的。 嗯， 那当然啊，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需要去特别注意的地方。 对， 我觉得您也可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做一个提示。毕竟就像您一直提到过的一点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成长阶段啊，它都是不可逆的。我们度过了这个儿童青少年时期呢，就再也不可能从头来一次。 对，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很好的去把握住孩子的这些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们的一些动作技能发展的变化，或者说是抓住他们的一些黄金期的话，可能给孩子带来的这种动作技能的提升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没错。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常常讲呢，一个孩子的成长呢是他父母呢和他共同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啊。换句话讲呢，就是也是父母在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影响着你的孩子的这个成长。那么你比如说三岁以前呢，这个孩子呢其实他的动作的发展呢还不成熟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更多的是父母或者说是幼儿园的阿姨啊，然后他们通过一定的肢体的活动，其实这个时候的肢体活动，我不知道孟莹您注意过没有哈，这个时候呢是往往是爸爸妈妈呢帮助这个孩子做运动。 嗯 啊，你比如说扶住他的小手啊，跟他做一些对抗性的练习。 对 啊，还有呢就是帮助他呢，比如说你像我那个小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买的那个铃铛啊，放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声音，让他的头部的转动啊，甚至呢帮助他呢做一些，比如说像洗澡之后给他做四肢的运动啊，还有呢就是说平时睡觉前呢帮他也做一些就是爬行的动作也好，各种各样的动作也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他人在帮助这个孩子慢慢的熟悉这个肢体的活动，然后在这个里头呢实际上也有体育的元素，有力量的问题，这是帮助他的肌肉的这个发展的问题。 嗯， 也有呢强度和 这个量的问题。 对， 但这个时候呢，更多的是家长对他的一种影响和练习、啊、 刺激。 哎，对。那么到了三岁，比如说到六岁这个阶段，那实际上就进入到了幼儿园这个阶段了。 嗯 啊，那就像我们刚刚过的六一儿童节，这个儿童节里头呢，首先是幼儿的这个部分、嗯、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已经独立的能行走，能跑步， 对， 能完成基本的身体的这种活动了。所以到了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呢，实际上现在幼儿园当中呢，他有专门的与小孩这个小朋友呢相关联的体育活动的指南和要求和甚至标准、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已经理论上来讲做好了动作学习的基本的基础了。 对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幼儿园的这些游戏也罢，做的各种体育活动也罢呢，实际上它围绕着这个，不是说围绕着作为一个运动员去培养的，它真的是从这个孩子未来的走跑跳投包括旋转等等这些生存的肢体活动的基本技能而设计的。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孩子的动作学习呢就变成为幼儿园最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任务。 嗯， 所以你比如说我们说幼儿园当中小朋友就是玩了， 嗯， 但这个玩的背后呢，它就是小朋友的社会化的过程。 我们不能太过于片面的去理解这个玩啊，他是在玩中学的。 对，因为这里头呢有老师教的问题，有孩子学的问题， 对， 有在学的过程当中呢他对动作的理解的问题。 嗯 啊，所以他是符合于一个运动技能形成的过程所有的环节所要求的部分。 嗯， 那你在老师教的过程当中你就得遵循这种规律啊。那么再往上的话呢，可能就是到了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呢，那么他的这个动作学习和运动技能的学习呢就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我们讲的最佳的时期。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他的那个运动项目的内容就开始逐步的进入到了他的动作学习的这个空间里头。 嗯， 所以你看在这个小学的低段可能还是以游戏为主的，到了中段和高段呢它一定是以一定的运动项目为主体的啊。到了初中呢这种运动项目的特点呢就更加的明显了。但是跟以往所不同的地方呢，原来更多的强调的是身体的速度力量耐力的这些身体素质的发展与变化，那么你像现在呢人们开始呢不仅关注这些身体基本素质在运动过程当中提高它的这个问题，而且呢更多的开始关注呢如何利用运动项目和运动的这种方式呢来改善和提高儿童青少年的心肺功能、肌肉的力量和耐力，还有柔韧性，还有体重的控制，甚至体重当中呢脂肪的比例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说他的基本的动作和动作技能的学习，以及呢他生长发育到这个年龄段呢，他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在人一生当中从动作学习来讲最佳的一段时期。 嗯，对。 哎，然后呢就是再往后呢，其实就到了初中的后半段到高中这个阶段呢，实际上呢就是差异补缺的问题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呢是运动技能形成啊，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懂得了解自己身体发展的哪一部分的不足。 嗯，对。 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从单纯的动作发展的角度，因为动作发展角度是从我们人普适性的在生存的过程当中你的走跑跳投的能力。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呢有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一定呢有这个环境对你的影响可能会偏重了某些部分。所以在我们今天讲到的幼儿包括儿童时期的这个动作的学习呢，你看它就起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嗯， 一方面是打基础， 对， 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呢，它是一个动作学习、动作技能形成过程当中呢，对这个孩子来讲呢，它就是一种学习能力的提高。 对 啊，这对他再大一些的时候呢，他会有更好的接受能力。 嗯， 那么而这个更好的接受能力呢，对他的未来的发展呢，不单纯是对身体的，他是对很多方面的。 嗯， 所以这个幼儿时期的动作学习呢，当然变得就特别的重要了。 对，当然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在幼儿儿童时期啊，我们这个动作技能发展的一些大家需要去注意的问题呢，我觉得严老师提到的这几点是特别需要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格外去注意的。一方面，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对于孩子们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些运动技能的这种刺激，或者说是陪着他们多去玩一玩进行的这些训练。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嘛，我们这个打基础是必须的，而且其实这个基础不仅仅是说为了自己以后到青年、到成年、到我们的老年时期，我们整个这一生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动作技能的表现，更重要的其实也是一种思想意识上的打基础，就是让我们从小就明白运动锻炼它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做的这些动作技能，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游戏的形式、玩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可是慢慢大了之后，尤其是在学校当中去进行的这种动作技能学习，对于孩子们来说就不简简单单是叫玩了。虽然他们也依然会认为说我的体育课就是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真正是学到了很多我们需要具备的一些动作技能。 对，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都是通过不同的运动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比如说我女儿他们学校，因为他们是一周有4天都有体育课， 对， 他们基本上我听到的就是每天的体育课都得涉及到，只要天气好能在室外上啊，有跑步，有跳绳， 对， 然后跑步还得分不同的，比如说今天是接力，明天是单人的， 啊， 跳绳呢也是有单人的有集体的， 对。 然后最近我听到的是他们在打篮球啊， 真的。 所以对，所以其实就在听杨老师刚才介绍的时候嘛，我就在想，虽然我女儿她每次给我讲的时候，她觉得哎，今天玩这个玩那个很开心，但是我能够理解到的就是她的这些运动技能在逐步的学习，在积累， 对。 而且很重要，就像我刚才一直强调的这一点，她的思想意识当中就会认为说，运动锻炼在我的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常态化的，是每天都会有的。 对对， 这对于他成人以后对于运动锻炼的一个认识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加引号的这个基础作用，就是他明白这个是我生活当中一个必须要存在的一部分。 没错， 而且还有一点啊，也是刚好我觉得到这个季节了，我觉得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我们经常说有一些运动项目啊，它不仅仅只是一种运动项目，它更多的时候其实还可以作为是我们的一个生存技能、 生活技能。 就比如我们说的这个游泳， 对， 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啊，一般到暑假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这个事情啊， 对对， 尤其是在少年儿童身上发生的这种情况。那如果孩子们能够在他们比如说可以去学习游泳这个我们说既是运动项目又是生存技能、生活技能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去学会了的话，对于他来说这就是掌握了一个自救的本领了。 对， 这对于他们来说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谈到的动作发展的这个问题啊，在我们的儿童节刚刚过去和大家去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有更多的朋友可以重视我们的动作发展问题。 对， 不要认为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太自然不过的一种存在，就忽视了我们不同阶段的一些动作发展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幼儿儿童时期，因为它的这个打基础的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 没错没错， 啊， 其实我想补充一小点，就是动作学习呢，它还是以后它社会交往的一个很好的 手段。 手段， 对， 哎，你比如会运动，他可能就有一批运动的朋友啊，然后在运动当中呢，大家要帮助要交流啊，然后呢还要共同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情景。 对， 所以这个对一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呢，这个动作学习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动作学习的本身，